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 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来自芥末网和前程日本北京地区的负责人张建宇老师，欢迎张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张准备上做了一个介绍，那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日本留学一些注意的事项。那么日本留学我们会关注哈，比如说在中国同学的申请过程当中，大家倾向于申请的一些学校和咱们中国留学生人数啊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嗯，是这样，这个学校嘛，中国同学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排名。 对对， 大家都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学校排名，排名也非常直观的反映了一个学校的这个将来的发展的这个前景也好，所以呢，越是排名靠前的学校，竞争越是激烈，去的这个想去的同学 越多。比方说，放到日本最好的可能是他有，他们叫七所旧制立国大学。由国家统一成立扶持兴办的七所这个综合性大学，然后他们又把这个帝国的去掉，但是这几个这个字眼虽然去掉了，但是学校呢依然是实力很出色的。这七个学校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和北海道大学。然后除了这七个之外呢，还有两个，就是当然日本的学校相对来说，它跟国内不一样哈。国内一般我们说某某工业大学，它里边可能一样会有文科专业。 对， 日本是它要是叫了工业大学，那里边真的就只有工科，就是所以它可能单一专业不是综合性大学，但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是绝对优秀的。一所东京工业，一所叫一桥大学，这九个，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神户和筑波。神户大学跟筑波大学，这十一个学校，一般我们说文科前十就去掉东京工业，理科前十就去掉一桥啊，这是日本最好的，因为这十一所学校都是国立大学。实际上，大家所熟悉的像早稻田大学跟庆应义塾呢，这两个是私立的，私立最出色的两个学校。这两个学校在排名上有的时候会吃点亏，但是热度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一是知名度高，二是确实他们的这个就业跟发展啊，会比一些国立大学还要更出色一点。他排名吃亏的原因是他可能不像国立大学那么注重科研，他是把自己的更多的这个 实践性， 对，投入到了实践呀，以及辅导这个学生就业跟发展上。 明白。 这一般我们说这十一个国立加这两个私立是日本最好的学校，很多。 所以很多更多的学校，我们中国的同学其实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大家会就像您说到的，这个很多理科生可能申请起来相对容易。那我们更多的同学会选择去日本读哪些专业的比较多或者比较热门呢？ 是这样，那个最热门的肯定，实际上不光是日本，到哪儿都是这个经管类专业。到哪儿都是经管类专业。然后在日本呢，它的优势学科，比方说那个今年这个上海交通大学给的那个学术排名，因为上海交大的那个世界大学排名是最偏向于学术的，它是纯粹以学术为导向。东京大学的物理学排在世界第四。甚至比普林斯顿、比芝加哥还要靠前，论文总数世界第一啊。像类似的还有像东北大学的这个冶金，然后像这个京都大学的化学，除了这样能在世界前十的这个专业，或者还有一些，我们把这个标准稍微放低一点，不要说世界前十、前二十、前一百，实际上都已经非常 非常 出色了， 色 对吧？你像包括像大阪大学的口腔科学呀、包括像那个北海道大学的这个海洋科学。除了这样非常热门的专业，或者说这样非常非常出色的专业，国内很多优秀的同学，无论是去读本科还是去读研也好呢，他肯定是有巨大的吸引力。还有呢，像一些比较热门的，就是我们比较，或者说除了这种世界最顶级的专业之外，那些热度上比较高的，一方面是前面说的这个经管类，这个哪个国家都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呢，尤其是在读研阶段比较热门是法律。法学这个可能是跟这个法系有关，因为我们跟这个英美国家这个法系的差异比较大， 是， 但是跟日德的这个法系相近一些，所以去那边读法律的，尤其是读知识产权相关的， 同学会多一点。 哦、知识产权相关的哦，这个方面日本的这个 对，因为 这个出一些的、 对，因为实际上现在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知识产权是三足鼎立的，它、那么样一个国家能跟欧美这样的并列，就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强度。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建筑设计。这个实际上因为一个专业好坏我们很难去给它非常简单的去量化， 对， 但是你看这个建筑界最高奖项这个普利兹克奖的这个得主，除了大量的美国人之外，像这个德国呀、中国呀等等等其他国家都是就一个人，日本有七个，他所以确实有一些可取之处。我们实际上在北京有好多这个建筑是这个日本设计师做的，确实有这个可取之处。 但是您觉得在日本的实际上它的建筑上 倒是有一些比较有，比方说当时我读书的那个地方金泽市的这个有一个美术馆，它的设计者是那个庆应大学的这个妹岛一个教授跟那个横滨国立大学的这个西泽，这两位先生一起这个设计的，那个也是拿了奖的。我第一次见的时候呢，也确实觉得挺与众不同的。但是更多的实际上他们的很多设计，尤其从结构跟土木上来说，要不得不为抗震防灾而服务。 对对对，所以他除了这个外观之外，他的这个整个的结构技术和它符合它日本的这个地质条件哈， 对，所以我说是比较有特色啊， 所以说 它 建筑专业的这个实力是很强啊、那其实说下来，您所说到中国同学申请比较多的，还真的都是一些理工科的专业哈，当然还有法律 啊、文科大类的话呢，那个像言语学跟教育学以前是两个很热门的专业，言语学可能难度偏高一点，但更适合说有一定日语基础的同学去那儿读研，然后教育学呢也是很多读文科的同学的这个喜欢的，只不过这两年他的这个教育学可能更偏重于师范导向了，所以他可能会要求同学有日本国内的这个教师资格证，这个可能会限制一部分同学的申请，但是整体上来说，因为从就业这个环节上来看，日本那边尤其对于文科，他几乎是不怎么关心你读的是什么专业。 等就业的时候， 对 这个 我们 企业他不会太关注你的专业。 我们也会去跟这个同学们解释，说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哪怕专业稍微偏一点，只要你自己能接受还算喜欢，那你就去一个尽量好的学校。因为他们将来在就业的时候呢，对几乎所有文科大类是一视同仁的。 是吗？这个比较不一样、 对，如果你真的是说我有一些想做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内容，它是有比中国更庞杂更繁琐的各种从业资格证的。 资格证 啊、对，你考个那个就可以报什么，没有就不可以。但是至于你本来学的是什么，这可能真的不是很重要。 明白明白。 理工科可能还有一个说我要有一技之长，我要靠死安身立命，对吧？文科大类的同学在就业的时候呢，因为企业不关注，所以我们对于同学的推荐也是，如果你有自己非常喜欢的点，那么以你的兴趣爱好为准，如果你对这个专业不是很明确，我建议你结合学习难度跟申请难度来考虑。有些专业学起来太难啊，比方说那个古典文学，你学日语已经很吃力了，或者说已经很那需要下很大功夫了，然后你现在让你去学古日语，这个难度太大了，对吧？还有一些专业可能是申请起来比较困难或者是太热门啊，或者是需要的这个知识体系太庞杂啊、比方说很多同学喜欢日本语教育，但是实际上日本语教育这个专业它对日语的要求太高，还要求有教育学的这个基础，它等于你同时 所以将来是要当日语老师， 它那个更像国内的对外汉语。 你 想对外汉语是给外国人学的吗？ 对 对， 其实它的教学上会有自己的一套体系， 对 对，跟教中国人的这个语文是两种的。 对 对，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是您说的这些专业是大家愿意去学的，或者很热门的，或者说实力很强的。那么在实际上选择的时候，可能还要考虑自身条件和自己的这个语言基础，做一个权衡。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在读的这个咱们中国留学生在分布上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这样，就是我们说这个留学生，比方说有的时候找到我们同学说想去一个中国人少一点的学校啊，因为中国人到哪儿都太多了，他觉得这个没有留学环境。 嗯， 我说同学，这个除非你考个比较很特殊的排名不高的学校，否则基本不可能。 嗯， 因为前15名、前20名的学校留学生比例基本都恒定在20%到29%。 嗯， 最高高不过30%，最低呢可能是17%-18%这个样子。 嗯， 也就是说大家比例上差不太多。然后呢，每个学校我们说的这前20名啊，甚至可以范围可以再扩大一点都没问题。中国人的比例都是40%，中国人所占留学生的比例啊，都是40%。 嗯， 那这个还真的是意外的很平均。 嗯，对，他招收国际生的比例，这些学校的这个给的这个额度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中国留学生又占到这个学校国际生的40%。 对， 那所以到了哪个学校的话，中国学生都不会特别少， 就是都不会特别多，也都不会特别少。 嗯 啊，比方说学校本身人很多啊， 嗯， 那你留学生这个团体肯定人也不少。 嗯， 学校本身规模很小，那反正比例也是这个样子的。 嗯。好，张老师，刚才您提到说专业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将来毕业之后他的这个工作的情况哈。那在中国同学在日本毕业之后，大家留在日本进行一段时间的这个工作，他的这个签证政策和对于在当地找工作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呢？ 啊，是这样，就是因为日本的这个就职周期很长，通常从你还有一年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就职活动。 嗯 啊，比方说你去读本科，那么从大三到大四的暑假开始， 嗯， 就会陆续有不同的企业开始开自己的招聘说明会，然后你的就职周期会持续这整整一年时间，然后如果是读研的话，因为日本的研是2年， 嗯， 那么从研二，可能你一整个研二都要拿来去考虑 实习， 工作实习的事情， 嗯， 周期很长。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周期内你还没有决定，或者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嗯， 那么你可以申请。递交说，申请我想留下来找工作，但是我还没找到，但是我现在已经毕业了，签证到期了，那么你可以直接向这个出入境管理局那边递交申请。那么申请一次呢，出入境管理局会给你半年时长的这个签证，这个就是 找工作签， 对，就是 可以这样说 啊，对，它叫这个特殊资格啊，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在这段时间里边，你也不能从事什么经营活动，但是你可以找工作一次不行，你可以再申请延长一次， 嗯， 再申请延长一次，就是说至多你还可以再延长一年， 嗯， 用于这个找工作， 嗯， 这个。就是可以申请这个签证的人呢，不仅包括说我们说读研的、读本科的， 嗯， 甚至一些专门学校，就换到国内是专科的， 嗯， 一些短期大学的， 嗯， 都可以。 嗯， 所以他那边是对这个放得非常的松的， 嗯， 不会对你的专业啊、学校啊各方面有什么过多的限制。 嗯， 可能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在招人的单位那边，对外国人和日本人太一视同仁了。 哦，是吗？ 对，像我在那边找工作的时候，我在最后一面试的小组讨论的时候，跟我一起参加小组讨论的就是5个日本人。 哦， 就是5个日本人，他们用日语欺负我啊，那没事，我可以用英语欺负他们，这都没关系啊。但是太一视同仁了，所以在那边找工作的时候呢，语言可能是第一要素， 嗯， 以及从现在这个每年留学先转工签的这个签证内容啊，就是它会有这个。国际交流啊、商务啊、技术啊， 嗯， 等等这种签证种类， 嗯， 从这个来看呢，可能大部分同学从事的就是毕业生从事的， 嗯， 还不是纯技术岗的工作， 嗯， 纯技术岗的工作可能对语言的要求会低很多， 嗯，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接触到那边的一些，因为我们和那边为了能方便同学在那边找工作，我们在日本是有合作的这个人力资源和猎头类的公司的， 嗯， 他们有的时候会对有一些岗位说啊，你们不用说你们在这边毕业的同学了，现在就在中国国内的也可以，赶紧介绍来一些，他们这样的会对语言要求很低， 但是呢，因为超过80%的人拿的还是这个国际交流这种 签证 工作的性质的签证，所以可能还是这个业务啊、文书啊、接待啊、翻译啊、销售啊这类的工作内容会多一点。 那咱们的留学生毕业了之后，他的选择上会觉得留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会更。对他的发展更有好处。 这个呢，因为可能每个同学的这个自身的情况啊，家庭情况都不一样，差异很大。但我们一般会推荐同学说留下一段时间。因为一个是现在呢，那个留学这个事情，海归啊，在国内已经，尤其在北上这样的城市，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了。真正能成为你说在国内在。追求个人发展的时候，一个比较大优势的时候呢，是海外的工作经验。那么这个时候呢，能在留在那边工作一段时间，可能能给你自己更多的这个提升。以及呢，日本的企业啊，毕竟是比我们的时间还要发展的时间还要再长一点，所以而且加上他以前的那个传统，就是在中国我们感觉跳槽换工作很正常。但在日本就是很少见的一件事情。他以前甚至我们叫这个年功序列的那样一个制度呢，导致公司是很愿意去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去培训新人，去培养你，因为他觉得反正你们也不会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说日本的一些企业一开始对这个人的这个规范啊，培养啊，从一个学校的学生，到一个社会上工作的社会人， 投入很大， 这样的一个转变，可能对同学的帮助会更大一点。我们会推荐大家工作一段时间。一般我们说，比方说你在那边读个4年的本科，或者读个2年的研，那你工作两三年，你会有一个时间节点，就一般是到工作满3年，实际上就是你纳税满3年之后有一个点，可以选择申请永住或者规划。如果是这个像我们公司很多同学都很多同事都是拿了那个永住，你让他规划他不干，他觉得加入日本国籍这种事情，心理上接受不了。但是你要说拿一个日本无限制无限期的签证，他很开心，拿一个永住，然后再回来，以前是一点限制没有，现在好像是每年必须在那边待几天时间。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呢，再补充说一下，就是如果是咱们的同学选择去日本读书了，那么他之前除了说做学业上的规划和这个语言上的准备之外，哈，那同学们提前应该有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些准备或者了解，哈，可能对大家有所提示，以及是说，到了日本的话，会有怎么样的一些保证自己更好的学习？除了说做学业上的规划和这个语言上的准备之外，哈，那同学们提前应该有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些准备或者了解，哈，可能对大家有所提示，以及是说，到了日本的话，会有怎么样的一些保证自己更好的学习和生活，给大家这样的一些建议呢？ 是这样，那个如果是一些比较细节上的事情，比方说日本这个像大家去旅游导，如果是跟团导游第一到日本第一件事会告诉你说，过马路的时候你一定别让车，你一定自己赶紧走，要不然你们俩能像到那儿等好长时间。 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有感触了，因为我都遇到过。 对吧， 因为咱们不过咱们现在也是在调整了。 对，咱们现在也是这个车慢慢更多能给让行人，但日本那边是你是不过车是绝对不会这么 动 的。但是像这样一些很细节上的事情啊，学校无论是语言学校还是各个大学呀、大学院啊，都会为留学生准备比较非常详细非常丰富的这个这个介绍也好啊，注意事项也好，大家倒不用有太多的这个担心，尤其是双方的这个生活习惯相差不大。但是我倒是发现就是从前程日本跟界面网的这个同学去那边在接触之后，遇到几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一方面是就是学习习惯上的差异，给大家造成的这个困扰比较大。这个学习习惯差异是指什么呢？就是国内因为我们是全国的这个同学都有嘛，很多地方的同学还是习惯于被布置任务，被布置作业，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得又快又好的是好学生。 嗯， 然后去了那边以后，老师见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自己想研究啥。 嗯， 然后这同学直接就懵掉。 嗯， 啊，有的时候我经常会嘱咐一些同学，尤其是一些去读研的同学。 嗯， 我说你可想好了，读研和读本科的差异可比日本跟中国的差异要大。 嗯 啊，你别把这个事情给忽视掉了。 嗯 啊， 所以自己的主动性和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自己本身的这种设计要有， 对自己的学习要有想法， 嗯， 有规划。 嗯， 并且有目标，短期的目标，长期的目标，有实践它的方法。然后这个可能是要让同学处于很长时间的一个适应期，因为双方教育的一个差异， 嗯， 以及就是。大量的同学在出国之前，尤其是去日本之前哈，他都觉得自己在语言上呢准备呢，都觉得自己阅读还不错，那个听说不行，然后去了以后却恰恰相反。 嗯， 这个可能跟很多这个其他国家不大一样哈，就是日本这边是听说，实际上如果你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就是我们说日语 N2 的基础，你两三个月稍微主动一点和人接触就能适应过来。 嗯， 也许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但是没关系，日本人能听懂。 嗯， 也许日本人说的话你写不出来，但是你能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嗯， 两三个月就可以到这个地步。 嗯， 但是阅读却困扰了很多同学相当长一段时间。 嗯，就是越听人说这个日语是越学越难的，是吧？ 嗯， 是有人这么说。 对，咱们不说英语是哭着进去笑着出来，日语就反过来。 嗯， 实际上就是日本那日语琐碎的语法太多。 嗯， 体现在阅读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你觉得还不错，是考试还不错，是跟中国人比还不错。 嗯， 但你要去那边，在那个环境下跟日本人一起开始说了。 嗯， 我有时候经常问同学，我说一本杂志要是全日语，你要看多长时间？ 嗯， 日本人可能两个小时看完，你得看两天。 嗯， 那你这种速度，您两天看还不如您两个小时好。 嗯， 你怎么跟人家一起学习？ 嗯，所以在准备语言的时候，就是您特别提示大家要把这个阅读重视起来，或者说下更多的功夫。 对， 这个可能是 阅读要重视起来，以及要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跟精力放在学业上。那些所谓生活上的一些什么注意事项啊，比方说在日本骑自行车晚上要开灯啊，灯这个垃圾要分类啊，等等等等。说实话，那个真的是有很短的时间，你就会慢慢适应过来。而且，我们接触的同学也好，自己公司，因为我们公司有70%的这个业务人员都是就有过在日本留学经历的。 嗯 啊，没留过学的，主要是做网站的那个 技术 人员， 嗯， 对吧？啊，大家也都表示比较赞同这个想法，就是5年之内你会非常喜欢日本。 嗯， 那个自然环境跟人文环境你会很喜欢的。 嗯， 5年过后呢，可能要看你自己对它那个适应了，因为中国的亲情观念要更重一些。 嗯， 日本那边要淡薄一些。你能不能适应这个差异？但是5年之内你会很喜欢， 嗯， 他那儿毕竟确实要干净一些，人与人要更礼貌一点，客气一点啊。 嗯， 这个社会可能更讲究这个 生活， 几乎很刻板、很死板的陷在一成不变的规矩里。 嗯， 这些实际上。并没有说什么大家适应不了的，或者会给大家造成很大困扰的。 嗯， 以及这么说，每年去那么多人， 嗯， 啊，你在那边能遇到什么事情？你遇到的任何事情应该怎么去处理去解决？ 嗯， 你所使用的每一种解决办法对应着会带来哪些后果和影响？ 嗯， 都有前人给你尝试过了， 是 几乎没有什么新鲜事。 嗯， 不用太担心。 嗯， 更多的把自己的注意力关注在自己的这个学业上。 嗯， 因为我们毕竟是去留学的。 嗯， 啊，我倒是挺害怕有一些出去了，然后在学业上荒废了太多，然后， 嗯， 太多去打工或者太多去玩的，这倒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事情。 嗯，好，张老师给到的这个建议真的是特别的实际哈，而且我想，如果有愿望去日本留学的同学，可能自己在心里能得到一个平衡或者非常有价值的这个采纳。好，特别感谢张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这个日本留学的介绍，谢谢您。